旧的故

色多。 Right.

的山里。

山里呀，别走不出您的牵挂。您寄来的信我收到了，你邮来的乡音我听到了。为了兵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话，为了照顾兵的家，你忘了自己的家。啊，不是妈妈生死吗？放心吧，兵马。